锵锵三人行，哎，子东老师，今天咱们都可以听听冯老板的了，对吧？ 这个打酱油的。 对于今天的话题来说，冯老板绝对是内行，是不是？你看，刚才你还在讲一些王石的这个八卦给我们听， 我只是给你讲一些这个公司法呀，一些这个议事原则呀，这些事情 是吗？不是家庭方面的问题吗？ 家庭方面，我就听你讲，你六七十岁，有很多六七十岁的朋友出现这个。娶了一些年轻的太太，出现一些生理症状什么之类的，基本我都是听你在说。 对，这个就是对你这样太 low 了嘛？你看很多人都讲这个王石，人家现在是万科的这个大局，老把什么女人啊这些东西 太 low 了， 给扯进来。要不说呢，最 low 的就是你们文学。我现在发现中国人民呢，其实骨子里是个文学的民族， 文学大国。 其实啊，现在大家 诗的国度， 大家都在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和这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不能谈，但是你要分清楚，我觉得这是个文学的话题。 对， 你比如说过去说什么吴三桂啊，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是大诗人， 就是最龌龊的，就是把祸水堆到女人身上。 对了， 都认为都是女人造成的错误。 这不都是 男的干的？ 这不是你们文学圈干的事儿吗？ 这是史学家做的。 所以咱们还是要讲讲这个专业界的这个事情。哎，昨天你们看了吗？ 我听说了，没看。 万科的那个股东大会，今天这网络真是方便啊，我都看到了。 有直播哈？ 有直播，你可以先看一段。王石哎，都在上面，你看看。 我是拿薪酬的董事长。我不是作为一个大股东，我义务因为我的股权的控制来当董事长。我希望余亮能代替我，如果这个能实现了，我当然同时余亮成为董事长，当然我同时我来辞职。如果我还没被罢免的话，这是不错的一个建议。那我认为显然呢，是余亮现在这个团队是比较成熟的，是对大家来认可的。说这个团结当中呢，一定要那个带领着团队继续往前走。那只要是顺利这样做，那我可以另起炉灶。 你瞧，当然这个网络视频的这个缺点就是效果有点像毛片是吧？ 4K， 你又回想哪部毛片？哪个主人公？ 我看就是他这个场面上，你知道，要不说什么人你就看什么。我的这个第一印象、啊、 看到了毛片， 不是，我第一印象是看到了冯唐。我想起这个冯唐啊，或者身材啊，他跑步啊，我第一印象就想起王石和郁亮啊，他们这个登山跑步。你说第一印象，我觉得这两个人身材像孩子一样的，这身材太好看了， 十八九岁的少年。 对，但是脸儿呢，毕竟还是那个岁数的脸儿，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清瘦的身材哈，这个脸呢，让人觉得有一种清奇。我觉得王石要再这么活下去，他就绝硕了，是吗？ 仙风道骨了啊！ 哎，然后你就看到哎，一个在别人眼里啊英雄般的这个人物。昨天就是一个小股东就在说，你们有没有反思啊？闹到今天这个样子，对吧？你们过去跟互联网之间的这个沟通，是不是有所这个疏忽？如果有所疏忽的话，为了咱们这个万科更好，你王石你能不能道个歉？哎呦，这王石真的就是可以，我站起来，我道歉，野蛮人这个词儿不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等等等等，哎，这么一个气氛我没有见过，所以哎，冯哥，这个股东，这是引起了我很大的好奇。 好奇啊，哎，好奇啥呢？ 这个股东啊，能不能罢免这个管理层？大股东占股最多的大股东。 他是这样的，股东呢就是老板，就是 owner， 就是这东西是我的。然后管理层呢是替股东来管理的，这过去中国的话说，一个就是东家，一个呢就是掌柜，也说东家开除掌柜或换掌柜或给掌柜涨工资或找一个新掌柜，这个是东家的权利。但是呢，不同的这个公司它不同的章程有不同的规定，比如说因为东家有可能就不是一个了，慢慢变成所谓公众公司，那个股东很分散，对吧？到底是2/3的多数，还是51%，还是够1/3就可以换董事、换董事长？他每个公司呢都会有一定的差别。 徐老师对这事儿有什么？ 我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想请教两位，为什么社会关注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除了 万科的股民和对商界营运感兴趣的人来说，如果说我也没买股票，我也不懂这商业运作，可是我看这个网这两天网页上它排在二三四五很多的条的新闻，为什么凭什么我们要关心这个事情？它的新闻点在哪里？ 对我来说，它就是个娱乐新闻。我因为对商业他很无知，但是呢，王石你混成了一个英雄或者一个名人，对吧？而且围绕着他呢有很多八卦。其实我坦白承认，我 很熟悉。有哪些八卦？哪些八卦？ 就是什么嘛？就是他爱登山嘛？你看看，可以看看他照片，身体好吗？对吧？这个哎，咱们可以看看王石的这个英姿啊，你瞧瞧，好家伙，当年。好家伙，他一直哎，再往下，你瞧瞧这身板儿，我这40多岁的跟人家没法比啊，而且又上这个伦敦呐、上哪儿去这个游学？ 哈佛， 哈佛，这次都成了一个理由了。这个宝能系的在这儿要罢免你，就说你拿着5000多万的这个钱，这不是刚才王石就在解释这个事儿吗？你又出去上学啊，你又出去，哎，这个我要问问冯总了。这个你说这个董事长这个级别、王石这个级别的人能不能这么要求他？ 这个呢还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就不同的公司通常会有这么几个关键人，这几个关键人的角色怎么划分，是不是全职，这要自己商量的。比如说有董事长，对吧？然后咱就不说党委了，有董事长，有总经理，可能这之间呢还有一个叫 president， 这个叫什么总裁，有时候呢还会出现一个 CEO。 其实听上去这四个好像都是一样的，其实还有细微的差别。有些公司可能就有董事长再设一个总经理，就像万科这种设置，有可能呢人家内部就商量，他跟玉蛋可能就商量好了，就说 OK， 董事长不是全职的，你可以相对来说时间灵活一点，多做的公司一些宣传工作呀、形象工作呀，你自己愿意做点自己的事情，你可以做点自己的事情啊。但是 CEO 呢，更多是日常的运营，带团队拿项目，最后给股东这个创造日常的这些回报，可能人家还有商量，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 你像我问问我们这个制片人，我说你什么想法？他说他觉得这个王石拿这个钱呢，不是拿多了，还拿少了呢，他觉得。人王石登山是给万科做多大一广告啊，就说王石这种人物的作用，他去哈佛上学他都是在为万科 做国际化工作了， 做，而且他说嘛，也确实参与了一些个谈判 项目早期开发。 你看这个王石在他的朋友圈里还在发感慨呢，就说原来的国企，对吧？冯唐曾经待过的华润，然后好像那意思今天跟这个恶意收购的这个宝能连起手来，这个让我觉得真是唏嘘。但是呢他说了一句毛主席当年说过的话，说天要下雨，娘要改嫁， 娘要嫁人， 他说的是娘要改嫁，由他去吧。哎，我不禁又想起，哎，你说像当年毛主席，对不对？也是他大部分时间呢看古书，对吧？巡游这个全国，对不对？甚至毛主席都不想当国家主席，对不对？他是他的这个位置啊，有一种威望啊，这个人的威望摆在这里，是不是？当然不能这么比。 这倒是，不，你这样来比的话，倒是使我想起联想，就是我们心目当中啊，最崇拜的，就是那种人，就是那种你千里之外，你在这里下着棋。我那个时候说过嘛，北京奥运会开幕的那天，那个小布什、普京。都挤得很挤的很热，你记得吧？那天北京的体育馆里，他们两个人的距离就很近，好像都在看球，好看下面这个张艺谋导演的那个表演。实际上，那格鲁吉亚那俄军的坦克啪开进去，压掉他，就是跟美国的一个开战。那个普京在那里根本好像还很客气的，就是那种以前这个毛泽东，我后来。看才知道，65年底到66年的，就是文革开始的很后来一段时间，他一直不在北京。516开会，我们现在讲516，他人根本就不在北京， 长期在武汉。 对，所以这个是我一直觉得这是最牛的，就是说 你们在那里啊，摆得平啊，就说明摆得平啊。我在哈佛那个时候参加那个中国论坛，正好碰到王石，他那个时候就啊，我们就当然我们就只简单的客气说几句话来。他不像那个泰康人寿的陈东升啊，非常客气。王石是有点傲的啊，但是说实在话，你刚才说的对，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觉得一个大老板能够放下自己的那些琐碎的这个日常事务，放心的交给别的人，自己在甘愿在做学生啊，学英文啊，学一些基本的课程啊，我当时是很佩服他。 你知道昨天他们那个，哎，他们那儿还有个高层，我觉得名字挺逗的，叫解冻。叫昨天解冻就解释啊，解冻是 人名叫解冻， 这姓解，那这就叫解冻。现在王石需要解冻是吧？叫解冻。 他弟弟叫解放。 是解冻。 咱们那儿还有一叫党委的 啊，对，党委是我的化妆师啊，我们这从来就跟着党委走嘛。然后就是说这个解冻就说了，就说这个。这个王石他去学习，他也要为万科的国际化这个战略打开视角。所以你比如说，哎，我就老想，你好比你像人马克思，人家整天在大英博物馆里就读书啊，全世界工人运动就需要马克思读书，恩格斯养着，对吗？就马克思读书，我们就能运动如火如荼，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没搞懂这件事情为什么今天引起全民的注意， 为什么 这不就是公司里的一个事情吗？ 我谈点我收集到的想法啊。 好， 我觉得一个呢是万科的地位，它本身是房地产中国做最大的房地产的运营商，开发商，房子嘛跟所有人都有关系嘛，然后它今年可能到2000亿的销售额就是最大，这个影响力太大了。 那它被收购是对中国的房价是升还是跌？ 其实这个 对于我们一般老百姓有影响吗？ 其实这个实话讲， 那它那个2000亿谁做老板，跟实际上也没太大影响啊。应该它还，假如你住在万科的房子里边，或者你将要买万科的房子，谁是它的最大的股东有关系吗？ 我觉得老百姓会有一个心理啊，因为他现在这个事儿火是个事实嘛，就是他喜欢看大事儿。如果你就说朝阳去王家屯儿一个什么小房地产商， 又出来一个新满子，对吧？ 对，又诱惑了新满子，然后怎么着？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除非这新满子这个弄得更花哨的东西，对吧？再变换点姿势，我们可能会感兴趣，然后留出点视频出来。但又不是这样的话，其实还是他如果不是万科。这个事儿可能大家不会那么关注。 公司有名， 公司有名， 全球最大的这个房地产企业了。而且呢，我觉得啊，就是说，刚才你讲八卦关心是一种心态，但是实际上也的确值得关心。就是说啊，他这件事情从中里边谈到的这个角度太多了，不光是这个宫斗大戏、 对，我接着你就说，其实，黄仁宇有本小说。叫万历十五年， 很出名， 很出名。其实呢，里边说的事儿呢， 说嘛，那是历史书吧。 他做了很多臆想，就是从很多人的，包括这个张居正啊，包括周围几个人 的。他的正文很通俗，但他的注解非常有学术性。 是的，他所谓的正文呢，有意思的地方，也是我认为是好的历史小说、好的宫斗小说应该有的成分，就是每一个人。如果你从他的角度，他都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去 做那些事情， 但合在一起，你会看到整个历史的潮流，历史的方向。 行，你接下来说万科这个事情， 就是万科就是为什么好玩， 就是在这里了。 你看哈，你从华润的角度，从宝能的角度，从万科的角度，从万科王石的角度，从这个郁亮团队的角度， 安邦的角度呢？ 从安邦的角度。其实也有 某家人的这个角度呢， 对的，都有，每个都有类似的文章讲，从这些人角度，人家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道理是什么，他怎么做的？ 但他跟什么国进民退、民进国退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些没什么直接关系。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为什么这个里边角度太多了？因为几乎任何一个方面的人都可以从这件事里找到你所感兴趣的东西， 你都可以说几句。 对，比如说。我说除了八卦的角度之外，拿到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当时这个王石是创办人，这感觉精神领袖啊。但是呢，这个创办人当时说呀，他自己可以控股的，就没有今天这样的问题了。但他说他当时说，这个我看大体上这个人物啊，不求名就求利，只能选择一样。他说我选择名， 我就不要立了。因为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吧，他是，在那个年代啊，这王石他会有这样的警觉，说一个人突然有钱了，这个国企啊，就像你说的，一下子就变成我自己的，他觉得这个有危险，所以呢，哎，放弃了。但放弃了，你就埋下一个根子。今天又是一个，你知道吧？人人想，所以说有个网友编了一个段子，说挺有意思，就是说，等于啊，这个王石啊，盖了一个别墅，盖了个宅子，把这个主卧呢，就给这个华润了。但是还有一个这个次卧呢，可能是这个人家宝能买了，宝能买了呢，他不乐意，这个管家不乐意，管家不乐意宝能买这个次卧，但是宝能呢就拿到钥匙自己开门就进去了，于是呢说这管家呢就说我再盖一层，但是你这再 加盖一层， 加盖一层，但是加盖一层呢，那个主卧里的那个华润有意见了，所以他这个里边的这个等于说这个股权结构啊，包括这个等于王石现在呢怎么说呢，他开头发表一通讲话，就是说这个宝能的这个系的他们这个收购叫恶意收购嘛，因为哎，我觉得存在不存在王石的这种假设，就是说啊，宝能入主了万科啊，万科就衰就肯定就衰了，我这觉得也挺奇怪，难道华润和宝能不希望万科好吗？似乎现在社会上也有一种共识，就是说啊，万科要是没了王石，万科要是没了这个管理团队，那肯定前途一片黑暗，就衰到地了。 其实这种假设呢，是王石和有些观众啊，和这管理层啊，有些人可能会这么想，但一定不是宝能的想法，也一定不是华润的想法。否则的话他就不会联手说跟王石较劲， 对 对吧，如果我们俩认为这个王石是不可或缺的，那你就不会这么做，你会尽量保住这个董事长，保住这个团队。 对，我这外行就不懂，难道他们想把万科搞衰 吗？ 不会的，你想花那么多钱，他还是希望能把它搞好，但是怎么搞好，由哪波人来搞好，各方面的意见就不太一样了嘛。可能王石会认为说，哎，这是我一手搞起来的，这个除了我不行，可能新的这些股东他不这么看，特别是宝能这边，无论是恶意收购，这个恶意呢是无非是原来的owner， 就是原来的这个股东或原来的董事、原来的这个管理层不乐意，这个恶意并不是宝能自己的恶意， 这个是一个商业用语。跟我们一般的文学用语的这个有一个歧见，在我们中文里边呢，如果说比方说我跟你提意见哈，邓文涛你这个应该穿什么衣服，讲什么，给你批评了一大堆，最后我会跟你说我讲这些都不是恶意哦，对不对，那这种恶意用法就是一种坏的意思，可是它里边的恶意呢，他们的定性的恶意就是说你收购这一方，原来这一方是不愿意的，这就叫恶意，其实要叫不乐意收购应该准确，所以这个词呢在民众中间，在一般的人看到里边呢就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就认为这个是在骂人家，其实王石说你们是恶意收购不是骂对方，这是一个中性的词。 昨天王石自己也这么 他自己也这样 说的，更通俗呢就是霸王硬上弓，就这事儿我不乐意，但你非要干我，但是呢我又一个市场化的公司，你非要干我，你也有手段可以干我，就这样，就这么简单。 所以就是你看文学的角度往往就不一样，文学一个是爱聊男人和女人，再有一个你看作家冯唐嘛，我昨天也偷看他的朋友圈了，发表了一段阴阴恻恻的感慨，就说这个你们看看中国历史啊，人冯唐爱读史书，就你看看中国历史赢了的都是刘邦，哪有项羽啊，是这么个意思吗？ 基本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就是有些特别是你到了一个风口浪尖上，有很大的资源，管理着很大的公司，我就读史书上是这么说啊，你那个时候所谓的道德，所谓的这个 情怀， 你要跟自己的一些人性你要做某种的区隔，就他有些方式方法是要遵从的，比如说你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怎么去要，你能不能去要，你凭什么你去要，像这些一定要反复问自己，而不能呢让自己的这个任性跟着自己可能不够的才华冲来冲去， 有时候就会破了，就冲破了。 明白了， 担不住了。 你讲了这个半天呢，就不是讲国家经济啊政治，而是讲人生哲学了。你的意思就是说，做大人物做大事情，你就不能这么个性化。 其实 你要比较圆一点，是不是这意思？王石就是太个性化了，太自己的这个。 我接着您的话说， 个人了。 为什么大家感兴趣呢？其实看这个事儿的时候，因为我认识里边蛮多的人， 嗯， 我感觉蛮凄凉的。王石本人我不直接认识， 嗯嗯， 蛮凄凉的。 凄凉是指什么意思？ 凄凉是一个公司方兴未艾的时候，哎，红红火火，大家团团结结的，然后股东也支持，华人十几年没管它，发展得很好，创造了很多价值，股东也开心，等等都开心。 增值了100多倍哎。 对呀、啊嗯，然后呢，慢慢出现说，哎，出现了弱点。这种弱点呢，从小说家的角度和看历史人角度呢。有时候是公司的弱点，有时候是人性的弱点， 嗯， 有时候单个个体人性弱点，有时候一个团体的人性弱点，你其中可能是只是团体中一个人，你没有什么办法，看着这个大船在出现问题，然后别人怎么来袭击，所以说你会想到很多事情，想到至少我想到很多历史，比如说司马懿怎么干掉了曹爽， 嗯， 对吧？你比如说吴三桂怎么被李自成干掉，就怎么又被清朝人干掉？ 那陈圆圆呢？ 你就多说点，多说点。 接着说。 就是你会想起这些历史上可能有共同的规律，这可能是我瞎想的啊。 哎，你看，我也就外人呢，有些事情就闹不明白了。 嗯、 比如说华润原来一直就是他们、 嗯、 华润和这个王石管理团队的这个关系啊，过去被认为是琴瑟和鸣啊，就是多少年被 琴瑟。不是琴瑟，是 琴瑟和鸣啊，就是 琴瑟 啊，琴啊，是琴瑟是吧？琴和瑟就是特别好， 对 对, 对， 一直不干预嘛，对吧？ 嗯、 这但是呢，为什么这个风云突变？ 就华润是一直支持万科， 一直支持万科管理团队的， 嗯、 但是直到这个宝能啊，这使劲买他股票的时候，华润那边好像也没吭声，对吧？但是怎么你看，没过两三个月，哐叽一下，现在形势逆转成这么一个样子。 我有我自己的猜测，也不好说。我能看到，我读到的啊，可能你也读到了，因为毕竟华润这几年的风格会有一点点变化，因为主要领导人也换了嘛， 嗯、 这个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能做事的方法检点以前的做事的方法，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改变。 你看， 面对这乱局啊，我的心声就是，党啊，你在哪里？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咱们就讲，就说。现在通常觉得王石是个悲剧英雄，就像你说的，可能有一些是不是人性的这个弱点，比如说我看到几个啊，好比说最后什么10个董事还是11个董事，有一个董事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没有参与投票之类的争议啊， 嗯， 就好比说华润是你的这么一个大的股东， 嗯， 那么他又准备拉这个深地铁进来，一般认为他拉这个深地铁当然是为了抗衡这个宝能的恶意收购，但是这么大的一个举动，是不是事先没有跟华润打过招呼？ 就刚才说的这些事情呢，并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是黑，不是黑就是白，不是白就是黑。他管理层有时候可能可以判断一件事儿，我需要不需要跟股东汇报？因为你管理层实际上是代表股东行使日常管理的角色， 嗯 嗯, 嗯。 但管理层呢，哪些事儿认为是大事，哪些事认为是小事？就有不同的解读，他要不要经过董事会，要不要报告董事会，如果不报董事会，甚至有些董事会接不住的，要不要股东大会，这是有一个管理判断。但是呢，从常识上讲，你换第一大股东这种事儿，最好要沟通的仔细一点，特别是在中国，我觉得有时候做生意还是和为贵嘛，所以这事儿闹到今天，闹成这么大，也挺凄凉的，也可能结尾还没到说结尾的时候。 这个事情呢，我们不知道内幕的人呢，这真是搞不清楚，这个云里雾里。但是我看看有一个积极的作用已经起到了，就是这是到目前为止我看到最受普罗大众关注的一次股东大会的实况， 而且 以前没有这样的某一个公司 的 股东大会在网上这样一条一条的看到。 相对透明，相对大家更按照规矩按照法律去做，嗯， 因为 更像商业社会。 我们中国传统来说，你掌权的人跟我们一般的人的关系，我们最普通的想象是父母官跟子女的关系， 就是把领导当作父母，对不对？爹亲娘亲啊等等的，这一套我们非常能想象的，孩子要哭啊，你们要打是亲骂是爱啊等等的。那第二套概念多少年来都一直在讲，就是勤务兵跟公仆的关系，就是说8000多万都是我们的公仆，对不对？我们是主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那么很好的享受。新的一个说法，这个西方的一个说法就是经纪人，就是说所有的民众都是股东，领导政府就是经纪人，他们是我们选出来为我们办事的 代理人。 但是呢，到某一个时候呢，要是我们都对他不满意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开这样的大会，就像你刚才讲，一个小股东可以跑来说你为什么什么什么做。这个很使我们现在有些省， 从这个角度是社会进步的， 对，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有些省他就有节目，群众就问省长，问官员啊，为什么这个事情？省长就说，哎，这个事情怎么？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概念， 就是未必是王石自己想上神坛，别人把他捧上神坛， 对。 但是你现在看到神也得跟股东道歉。